爱上你怎么躲，梦里迷人笑我，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，这应否算是傻。 在这方深燃起恋火， 难捉摸。Oh no， 长夜里点点星火，由你窗边一过，来日你每处光彩照亮生活。让我再次回忆当初。再次回忆当初， 是我爱你太多，才会每天这般想知你，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？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。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， 其实有风一点喜欢你，为何始终